程墨银珠来一浪吧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

酒完毕，告辞把家还，行至在中途变了天，同云密布是阳光不见，朔风凛冽似呼喊，在空间霎时山川被岁雨满，一片的银装是道路而难辨，乌鸦带粉迎风把巢还，紫剑持枪闽花摇皮鞭，闽员外坐在那车子里边，趁酒兴掀车帘，未把那雪景看，见闽子骞失手把缰绳吊在了车下边，员外一见看了看闽子骞，得得得地打颤绷着双肩，闽德公的心中是暗暗的打算，为什么闽华态度从容并不觉寒，弟兄二人把同样的棉衣穿，闽华的年纪小反倒不怕寒，分明是不长进的子骞他偷闲多懒，他母亲所说的话与果是实言，也怪老父母教育不严，越想越恼就跳下了车辕，拉下来闽子骞他是怒容满面，从闽华手中就夺过皮鞭呐，他借着酒兴举起皮鞭，啪啪啪的几下抽破了银衫，原来是芦花絮在了里面，败絮 说着话，脱下了皮裳，忙给子谦披在肩上。子谦说：“爹爹如此，倒叫孩儿心不安。”员外说：“吃酒吃得我很温暖。”你跟敏华上车，为夫赶车去花园。小敏华拉着兄长把车上，老员外是扬鞭赶车一溜烟来到了自家的门口，把车下。员外叫了声闵子骞，说：“我的儿，你赶快到厨房去取暖，先不要与你的母亲把话谈。”闵子骞答应一声，说：“遵命。”老员外带领着敏华奔了里边，到了后堂，叫敏华先把你的母亲还。小敏华答应一声，跳跳钻钻喊了个欢：“妈，我们回来啦！哟，回来啦！快到里屋，把你的兄弟看呐！”说着话，他走出了后堂，笑容满面的把话言：“哟，这么大的风雪，员外的身上冷不冷啊？”老夫身上不觉寒，我来问你，孩儿的棉衣可做好？您是问敏华还是敏全呢？敏全敏华我不用问，我先问问那敏子骞。子骞的衣服早做好了，你把何物许在里边？李世文听就是一愣：“啊，里边许的是好丝棉。”敏德公闻听此话，就气红了脸。好贱人，事到如今你还敢花言巧语的把我们一样的孩儿你两样看，竟拿芦花当丝棉。也怪我往日拿你当了良善，哪知你早已就坏了心田。自从你来到了敏家，一切事情由你掌管，你对不起我待你一片的好心田。我来问你，有人虐待你的亲生子，你是该当如何对我言？我劝你痛改前非，不算迟晚。从此后，三个孩儿要你一样的看待，不可另眼相观。这里是他羞恼成怒强分辨，员外你把夫妻的恩情扔在一边。常言道，天下的爷娘没有错啊，不孝的儿女有万千。少年不吃苦中苦啊，长大难得天上甜。许芦花，我叫他少年学吃苦，你拿了我的好心当做驴肝。既然叫他们学吃苦，为什么敏华续思年？这我续了芦花该怎么样啊？叫我认错难上难。民德公见历史的心肠实难改变啊，取过来纸笔墨砚放在桌上边啊，拿起笔把墨蘸，一千顷想今天，千头万绪心情乱，跟他空斗了十数年，夫妻情想吧耶，他一声长叹哦，一会儿就